是心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心灵家。我得到冰封爱啊，寒得似湖水荡漾，你们已经变成风光，是不上声音的悠扬。

是别人先去摘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